优选酒店，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我是徐桂英，传统的节日代表了传统的文化，也是我们新的一年祈福送福的好日子。在这里呢，我代表全体医务人员向大家拜年，祝愿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里阖家欢乐，幸福安康。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一如既往地做更多的慈善和公益活动，我们愿意和您一起共同实现我们的健康梦、家庭梦、中国梦。 我是检察科室代表，在这里呢，我代表全体检察科室医生给您拜年。新的一年呢，我们会认真为您做好每一项检查，确保各项检查结果准确无误。 大家过年好，我是中药调剂师代表，在这里向大家拜年。新的一年，培医堂全体中药调剂师会认真按方称量每一味药材，坚决做到一丝不苟。 我是护士代表，我代表各地所有护士给您拜年。新的一年，我们会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用一颗诚挚的心为您服务。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微笑和帮助换来您的健康。 我是检药室代表，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幸福。新的一年，我会在我的工作岗位上继续按照古法检药经验与要求，严格药材炮制，按药材不同、时辰不同等用药煎煮，掌握火候，精准把控药材煎煮时间，把纯正的汤剂送到你的手上。 我是健康指导老师代表，在这里我代表全国各地健康指导老师向大家拜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生活和和美美，身体健健康康。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热情周到地接听每一位患者的电话，认真为每一位患者的健康做好跟踪服务指导，为您服务就是我最大的责任。 欢乐中国年，欢乐笑声连成片，欢乐欢乐中国年，红红火火到永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代表栏目组全体工作人员呢，在这里给您拜年了，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日子红红火火，家庭和和美美，生活甜甜蜜蜜，身体健健康康。接下来呢，是春节特别节目，让我们有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首席医学顾问徐桂英徐主任。 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是徐桂英，是一位讲学中医的老太太。那今天呢，是农历的腊月三十儿，这一天呢，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除夕。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都说了，忙活了一年了啊，就图在今天呢，全家能够团圆在一起，吃一个团圆饭。那我老太太就得问大家了，这个过年是不是都有一个过年的那个感觉？这个感觉现在你们都找到没有啊？ 可能有朋友就问了，过年有什么感觉呀？比如说这个过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过年呢都得贴春联儿。春联儿贴好了吗？可能有的家呢，上这个菜市场啊，有的一些专门卖春联的那个摊位那儿买一副春联儿，那么春联儿贴上了啊，就有一个过年的样了，对不对？哎，有些考究的家里呢，还会买一些窗花啊，这北方呢贴窗花的比较多。还有一个呢，到过年的时候，特别是这大年三十啊，咱们很多的老人都爱在窗户那儿看，看什么呀？上家里来的这条路上，我的儿子，我的闺女，我的孙子外孙子等等回来没有啊，一直跟那儿窗口那儿看。哎，这个家里呢，冰箱里呀，现在都是塞得满满的，所以我就想啊，这年夜饭我也不用问，我都知道大家是都准备好了，就等家里的孩子们回家就过大年儿。其实现在呀，有的时候啊，这个过年了啊，我有时候总听到身边的朋友的一些感慨。咱们老年人说什么呢？老年人说呀，现在这个年味儿啊越来越淡了啊，就感觉到这个过年不过年跟平时呢好像差不多。老年人呢都爱怀旧，像我这个年纪呀，我也爱怀旧。怀旧怀什么呢？想起以前的那些日子啊，过年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啊，我小的时候啊，过年呢跟这儿去拜年啊，跟那儿去拜年，跟着大人去拜年，拿红包拿钱呢，对不对？给这个磕头，给那个磕头啊，拿红包拿钱，拿了这个压岁钱呢，我自个儿就能稍微支配一点啊。还有呢，咱们那个时候小啊，过年的时候这第一个就是有好吃的啊，这一桌子菜，哎呦好吃。再有一个呢，我们这些小孩吧，等到过年的时候呢，每个人呢都能穿上一件新衣服，当然呢这个也是家里有点底子的人家能穿上。你说要是很多山里的啊，那些农村里的边远山区的那些人呢，过年呢他确实就没有新衣服穿。但是我们家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家都是医生世家，所以呢经济上呢还不是特别的差，就等着过年啊啊，我爹我妈呢给我一身新衣服啊，那个时候可美可美了。所以想起啊，那个当年那个过年的那种感觉，哎，那种节日的那个文化礼仪符号习俗，现在呢就感觉到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想啊，那个时候过年吧，是不是过年之前咱得去赶个集啊什么的，那个集市上卖的那些个东西，哎，写春联的写春联啊，这个灯笼啊，小孩的玩具，还有那冰糖葫芦，那都是我们的最爱。几分钱呢能买一包花生米儿，或者呢拿着那些钢镚儿啊也能去换糖吃。像现在呀，过个大年儿，你说以前过年吧，哎，这孩子呢红衣服绿裤子，这头上呢还扎着红头绳儿。我小的时候啊，这些都是我的最爱。可是现在过大年儿啊，咱这个孩子穿的这个衣服啊，跟以前那个年味儿它就不相同了。你看现在孩子们几乎不穿棉袄了，城里的孩子全都是时尚的高档的羽绒服，这红头绳呢也不扎了，哎，头上箍一个头箍，那箍上呢还带着个闪闪发亮的蝴蝶结，这小孩子啊，这小丫头啊，这漂亮的不得了。再看这些小男孩吧，哎， 以前呢，我们身上啊，这小男孩有一个弹弓啊，有一把木头枪，哎，姥姥姥爷给买的，那美的不行啊，在我们小孩中间，那就是哎绝顶了啊！你真是你们家真趁钱，还给你买玩具，现在都不带玩这些个了。丁点大的孩子干什么呀？玩那个平板电脑。就前几天吧，我上一位老朋友家去啊，他那个孙子拿着个平板电脑啊，就跟他奶奶说：“奶奶奶奶，你上网用不用流量啊？我怎么就上不去啊？你赶紧把你那个关了，我这个熊大熊二我都看不成了。”你看看多大点的一个孩子，我一问呢，那还在幼儿园上大班的，捧着个平板电脑。我说你都会什么呀？他说：“奶奶，我会下载游戏。”你说说看，现在这个年跟过去的那个年是不是大不相同了？这个年味儿啊，它不相同了。像我们这些个年纪大的老年人呢，他就爱怀旧，喜欢呢把过去的事儿啊拿出来跟大家唠叨唠叨。我记得前些年有一档那个春节联欢晚会，上边讲的是什么呢？那个小品呢，就是说这个老年人呢跟这个孙子在一起说：“爱听故事吗？”“爱听。”“好啊，过来，爷爷给你讲一个故事。”“讲什么故事呢？”“讲的就是爷爷小的时候啊，买啥都凭票啊，粮食有粮票啊，有这个本市的粮票，还有全国通用的粮票。那个时候的粮票可紧张了，没那个粮票啊，你就不能去买粮食。你要是过年给孩子们做上一件新衣服，那得要什么呢？你买布吧，得要布票。我现在发现呢，就这城里的孩子吧，你说他穿的新衣服，哎，有没有那个大花布的有年味的那种衣服呀？可能呢，农村现在还讲究点啊，稍微讲究点，也不是完全讲究了。城里呀，跟以前几十年前的这个过年的这个年味儿啊，是完全的不一样了。咱这些年轻人呢，也可能啊，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爱听我唠叨。其实啊，老年人怀旧，怀什么旧呢？怀过去过年的时候那种年味儿。而且呀，咱们现在这个住房也改变了，哎，电梯楼房，各家各户，过年的时候呢是各管各，这一层楼啊，从一楼到三十几楼，你能认识几家啊？估计呢你也认识不了几家。但是我告诉大家伙儿，那个时候过年我们住的那个房子它都是平房，平房啊，这过年串门，哎，这个放鞭炮的时候，每家每户的小孩啊都拿着炮仗出来放，那个叫做热闹。现在呀，我总觉着没那个热闹了，可能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呢老脑筋啊，跟不上时尚，跟不上潮流。大家伙儿现在过年就等着什么呢？就等着今天晚上的春节联欢晚会了。而且呢，这个春节联欢晚会之后呢，聊的也是那些演员，哎，那些个节目，哪个好看呢？哪个好笑啊？跟这个过去过年呢，那真的是大不相同。我们那个时候啊，过大年啊，看大戏啊，要是能赶上，那把我们这些小屁孩们给美得个不行。但是现在呢，没有了。好就好在呢，你想看什么戏，这个电视里啊，你从这个台扒拉到那个台，从那个台扒拉到这个台，咱们还都能看到。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呢， 咱们所有的朋友呢，对以前的年俗年味儿，大家伙儿呢还是应该有所了解为好。哎呀，现在看来呢，啊，这种习俗啊，慢慢的它淡出了咱们的生活。我们讲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些年俗都没有了，确实这个年味儿呢它就不大。甚至说呢，咱们现代很多的年轻人没有感受过以前过年的那种浓烈的气氛。对于中国人最最重视的这个传统大节呀，更是几乎没有多少感情。那这几天呢，赶上过大年了，老太太我呢也跟大家呢说一说这些年俗，带着大家呢体验，或者呢咱们回忆一下彼时的年味儿。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就盼过年。其实那个时候并不懂得什么除夕呀、啊、什么年俗啊，就知道过年呢是好事儿，是快乐的事儿啊，有肉吃，有饺子吃，有钱，还有糖啊，好吃的东西挺多。哎，不过呢，说到这个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那个年代当中过年呢，普通的人家在过年能够吃上点肉，平常还真的是看不到这个肉啊。过年呢，我们这些小孩啊，哎呦，一圈的去拜年，哎，能挣到点钱，这个钱呢我们特别高兴。特别是过年的时候那个吃饭，我记得有一回呀、啊、过年呢吃饺子，当时呢我妈就跟我讲，哎，她说桂英啊，今儿的饺子里呀、啊、哎，你奶奶呀在里头包上钢镚儿了，你要是吃得巧呢，你就吃几个钢镚儿出来，你想去买炮仗啊，你想去换糖啊，那都成。可是呢，这个小孩大家伙知道，你吃饺子几个饺子就把你给吃饱了，这钢镚儿没吃着几个，那就急呀、啊、那就急，那急怎么办呢？哎，等这个年过完了，哎，大家伙都睡觉了，我半夜里悄悄的把那个冷饺子用手一个一个的捏，那钢镚儿不是硬的吗？一捏就给挤出一个来，一捏就给挤出一个，几乎把这个桌面上的这个冷饺子里的钢镚儿啊，全被我给挤出来了。第二天早上，那就逗了，哎，吃饺子的时候，我妈、我奶奶、我爹都发现了。说这饺子好些饺子咋都破了呢，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啊，我的脸红了，因为我知道凡是那个破的那个饺子，就是里边的钢镚儿啊被我掏出来了。所以我妈就朝我看呢，我就头低着不吭声。当时我爹就说呀，这事儿是谁干的呀，赶紧的说呀，啊，反正过年是不做兴啊，打孩子的，所以呢我也知道过年我爹我妈他不会打我，我就把这个事儿呢给承认了，说你们大人呢吃饺子吃得多，你们吃的钢镚儿就多，我一小孩子五六个七八个饺子能吃那么多吗？我六个饺子就把我给撑着了，这饺子又做得这么大啊，我说那我吃不着钢镚儿，我拿什么去买糖葫芦啊？所以呢昨天晚上你们都睡了以后啊，悄悄的，哎，我起夜的时候，哎，顺便呢就开始把这个里边的这个饺子里头的钢镚儿啊全给挤出来了，挤了六个钢镚儿拿出来给大家看，你要你们就拿去吧。啊，当时呢我爹我妈呢也没说啥就给我了，但是跟我讲啊，像这样的做法是绝对的损人不利己，你说你给整破的饺子给谁吃啊？哎，打那以后呢，这种事儿啊，我也没再干过了啊，没再干过了，再干就要被他们揍屁股了。说到这个小的时候过年呢，真的是特别开心。 啊，为什么特别开心呢？穿新衣服啊，啊，那个时候这个过年啊，还有呢，拿着钱呢，买点吃的，跟这个隔壁邻居的小孩啊，一起去放炮仗啊，等等啊，有的时候把新衣服弄脏了，啊，灰头土脸的玩疯了回来，爹妈看见了也不吭声，为什么呀？过年呢，过年小孩玩疯了，办点坏事儿，一般来说啊，不会揍我们啊。哎，虽然说咱爹咱妈不会打咱们，但是呢，当时过年对我们这些小孩们也有很多的限制和拘束。比如说你穿了这个新衣服，对不对？新年第一天你把新衣服穿上了，你这个新衣服就不能乱做，不能乱跑，不能把衣服弄脏。我小的时候还有点皮啊，真有点皮啊，玩弹弓啊，滚铁环呐、啊，过年的时候跟那帮小孩啊都玩疯了，有的时候就把衣服搞脏，搞脏以后呢，我妈呢，哎，就怕我被我爹说呀，女孩没女孩的样，赶紧拿那个小刷子把脏的地方呢帮我刷一刷，然后呢拿干的布啊给我擦干了，啊，这是一方面。再有一方面呢，啊，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不能乱说话，哎，说话得说那个吉祥的话，哎，那些那个啊有点过的话，那肯定就是不能说，这个说了那你可就倒霉了。我记得啊，我一个那个叔伯叔叔吧，小时候特淘气，我奶奶说呀，你那个叔伯叔叔天不怕地不怕啊，你越是不让他怎么样，他偏要怎么样。有一年的除夕夜啊，我那个叔伯叔叔，哎，他们几个小兄弟呢在一起呢玩那个掷骰子，掷骰子手气不好，就把那个压岁钱啊，拜年拜得来的几个小钱呢就给输光了。输光了以后呢，他还挺高兴，哎，一边在院子里跑一边就嘴里喊，哈哈，黄鼠狼烤火，树干爪子了。这个意思你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输光了，手里的一个钱也没了。结果呢，就这话，哎，让他爷爷，也就是我的太爷，在屋里给听见了，把他喊进去啊，训斥一通。训了之后，也没那么好事儿啊，就让你走了。还让他罚跪，还跟那儿背书，然后跟他一起玩的那几个小兄弟小伙伴呢也受到牵连，一起罚跪。那当然也有啊一些相反的例子，比如说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全家人都做好了等着吃饺子，那个时候大家伙知道肉少啊，包括后来买肉也困难。我记得那个时候过年那凭票买肉，我们都是半夜里去排队啊买肉啊，这个买到槽头肉的人就急了啊，我也是票啊，这怎么就最后的肉就剩这个槽头肉了啊，这个太肥了不好。哎，我呢就是半夜啊排队排到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去买过年的肉，排呀 啊排队呀、啊、这个一晚上，冷啊，那个时候就穿着那个大人的那个大棉袄，把自个儿裹得就剩一个脑袋在外头啊，半夜里去排队买肉。哎，好不容易肉买回来了啊，这个吃饺子啊，因为那个年代呀、啊、过年呢那个真叫过年，有饺子那就是过年，不轻易吃饺子，不像现在，哎呦，隔三差五的想怎么吃饺子咱就怎么吃饺子。因为不太轻易吃饺子呢，所以当时啊我们家那个吃那个饺子多半呢都是蒸饺子，这饺子蒸好了，我记得那回我一位年轻的叔伯婶子在端那个平替的时候呢，因为烫嘛蒸出来的，也不知道怎么那个平替的那个绳儿啊断了，一屉饺子撒了一地，这个时候把在场的人都吓坏了，大过年的你把饺子都整地上，首先一个是可惜了，对不对？买肉都不容易， 你说这也又不吉利。当时啊，全家人全都愣住了，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婶子，哎呦，这脑子反应快，灵机一动，一边赶紧的用盆子收拾地上的饺子，一边呢笑呵呵的喊了一声，哎呦，元宝落地了，大喜呀。人们这才回过神来，也跟着收拾，跟着喊，元宝落地，大喜，元宝落地，大喜，把一个尴尬呢就给化解了。大家伙呢转忧为喜，这下子老长辈们也不能再多说什么了，是不是？哎，有的时候你看咱们小孩啊，不当心打碎一个碗，吧唧，你说过年的时候你把个碗给碎了，老人就不乐意了，哎，咱妈呀或者是咱家里的婶子啊什么的，他们就会说岁岁平安，你看又把这个事儿呢给化解了。所以当时饺子落地的事儿啊总算是平息了，可见呢这一句话的重要性。结果呢，这个除夕夜那两位婶子把掉在地上的饺子用这个水呢偷偷的给洗了洗，又给吃了。哎，不过也好，他们把落地的元宝吃了，也是他们的福气。 好的，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下面是一段公益宣传片。 我是徐桂英，传统的节日代表了传统的文化，也是我们新的一年祈福送福的好日子。在这里呢，我代表全体医务人员向大家拜年，祝愿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里阖家欢乐，幸福安康。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一如既往地做更多的慈善和公益活动，我们愿意和您一起共同实现我们的健康梦、家庭梦、中国梦。 我是检查科室代表，在这里呢，我代表全体检查科室医生给您拜年。新的一年呢，我们会认真为您做好每一项检查，确保各项检查结果准确无误。 大家过年好，我是中药调剂师代表，在这里向大家拜年。新的一年，培医堂全体中药调剂师会认真按方称量每一味药材，坚决做到一丝不苟。 我是护士代表，我代表各地所有护士给您拜年。新的一年，我们会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用一颗诚挚的心为您服务。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微笑和帮助换来您的健康。 我是简药室代表，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幸福。新的一年，我会在我的工作岗位上继续按照古法简药经验与要求，严格药材炮制，按药材不同、时辰不同等用药煎煮，掌握火候，精准把控药材煎煮时间，把纯正的汤剂送到你的手上。 我是健康指导老师代表，在这里我代表全国各地健康指导老师向大家拜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生活和和美美，身体健健康康。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热情周到地接听每一位患者的电话，认真为每一位患者的健康做好跟踪服务指导，为您服务就是我最大的责任。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过年啊，从哪一天开始呢？其实就是从今天除夕。除夕是咱们汉族的传统节日之一，每年的农历的腊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啊，它跟这个春节呀，也就是正月初一呀，首尾相连。春节就是年初一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春节的前一天呢叫除夕。除夕当中的除 这个字儿是去意交替的意思。除夕的意思呢，就是月穷岁尽，人们呢都要除旧布新，有旧岁至此而除，来年定换新岁的这么一个意思。那么除夕这个节日呢，不知道大家伙儿啊对它有没有了解？年轻人呢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节日它是由先秦时期的卓除演变而来的。那么所谓的卓除，就是古人在新年前的一天，用这个击鼓的方法来驱逐瘟疫。最早呢，从我印象当中啊，以前看书，应该是在西晋周处的撰著的《风土记》当中，啊，这个除夕出现过。看来呢，这个风俗啊，它也是由来已久。那么刚才呢，咱们说到的这个除夕啊，在过年的时候呢，通过这个恐吓击鼓的这个方式呢，来把瘟疫呀、啊、给赶出去。那么祈祷呢，来年呢，咱们全家老少身体健康。那么拿到现在来说呢，这好像有点这个防病治病的这个意思，是不是？所以咱们现代人有的时候啊，防病啊治病总是说防大于治，能防呢就少治，你要是防不胜防了，有病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得去治疗了。其实在古代它有很多的年俗活动啊，年初一年初二大年三十什么的，它该干什么，比如说扫尘啊，打扫灰尘，放炮仗，给压岁钱，吃年夜饭等等。可以说呢，这个时间的安排呀是满满满满的。所以除夕的一大早，这家家户户过年呢都跟那儿忙碌起来。那么最先开始的是干什么呢？有人就说了是贴春联，其实不对，是扫尘。那有人就有疑问了，不是腊月二十四扫尘土吗？怎么这个除夕还用扫啊？这里面其实也有说法，除夕一大早的这个扫尘呢，那是为了过年做铺垫的。那个在以前过年的三天里，家里不扫地的啊，就是怕把这个财运呢给你扫走了。所以你看呢，吃瓜子啊，吃花生啊，那个壳啊都留在地上啊，就跟那踩一踩，它就嘎嘣嘎嘣响。老人一听到响，他就说什么踩发踩发，一踩就发啊，就是希望咱们来年呢这家里的经济收入呢好一点啊。除夕一大早，很多的家庭啊把这个室内呀院落呀给清扫干净，把家里一年积累下的垃圾呢给它扔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辞旧迎新。那过年期间呢还得燃放炮竹，那么燃放炮竹的纸屑或者是其他的垃圾，只要是过年当中的就不再清理了。寓意呢就是新年呢财源广进。当然这个扫尘这些活呢不用我们这些小孩参加，但是接下来的事儿啊，我们这些小孩那就是主力了。是什么呢？就是贴春联。贴春联是除夕上午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在正晌午的时候，就是12点之前，咱们得把这个窗帘呢给它贴好。咱们称作什么呢？叫封运或者是封门。你要是超过12点那就不吉利了啊。以前呢这个市场上啊都没有这个现成的春联卖，那怎么办呢？咱们自个儿家里呢掏钱买红纸，然后呢就请啊村里的有文化的人呢代撰代写。不过每年到这个写春联的时候，我们家最忙， 为什么呀？我们家是医生世家呀，对不对？都会写字儿，而且那字儿还漂亮，所以呢，拿着红纸啊，上我们家写春联的人呢，都快把这个门栏给踩破了。哎呦，我那个老父亲呢，还有我爷爷他们呢，是写完这家写那家，哎，不过呢，忙是忙，但是其乐融融，对不对？那么春联的内容都是什么呢？咱们正门呢，一般呢都贴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人间福满门之类啊，都是吉祥的和谐的句子，而且还要贴左右对称的大福字，以尉迟敬德与秦琼为原型的这个门神啊，现在咱们看不到了，所以我说现在这个年味呢不足了。为什么贴门神呢？就是阻挡鬼魅的侵扰啊。那么咱们家都有老年人，一般呢在那个时候啊都是啊四代五代同堂，那么老人的房间咱给他贴什么呢？福如东海阔，寿比南山高之类的啊。那么新婚的夫妇房间那贴什么呢？长天欢祥比翼鸟，大地喜结连理枝之类。那么卧室上贴什么呢？贴抬头见喜。嘿，我告诉你啊，就那农村的猪圈马圈，哎，它也贴，贴什么呀？肥猪满圈，牛马成群，要是家里有个什么车的，车上也贴，贴什么呀？车行万里，要是家里有船的，这船前头他也贴，贴什么呢？船头无浪行千里，舵后生风送万程。那春联它得有个横批不是吗？那这个横批都写的是什么呢？吉星高照，万象更新，山河似锦，百业兴隆等等四个字的句子。横批下面悬贴用薄的彩纸剪刻的吉祥的图案，哎，挂在那儿啊，贴在那儿，五颜六色的随风摆动啊，真的那叫煞是好看。要是以前呢，你走在这个马路上啊，以前的马路没那么宽，对不对？小街小巷的，你就左右瞧瞧啊，左右瞧瞧，家家户户那个门口贴的那个叫热闹。不过呢，以前贴对联啊，主要是表达什么呢？表达咱们驱鬼呀、迎神呐、祈求平安的意思。但是呢，这个春联随着这个不断的社会的发展，渐渐的这个春联呢有了辞旧迎新以及呢喜庆吉祥的意思。对联这种艺术形式啊，它这个词义是非常含蓄的，而且非常风趣，有的是妙语连珠，特别能显示行业的特点。你看现在随着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咱们有一些店铺为了追求吉利，希望这个财源茂盛，也开始在店门两边呢张贴对联，并且呢是为顾客喜闻乐见的，这个呢也是商家乐于采用的通俗或者是省钱的促销手段。但是我跟大家伙说，在古代那药铺它也是这样，这个药铺除了在节日张贴有关这个本行业的对联之外，还会呢镌刻对联，常年的悬挂在店铺的大门的两侧，用来宣传肇事、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医风医德，这个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春联了。这个药铺联中我也跟大家伙说有不少的佳作， 咱们读来呀，那也是属于妙趣横生，让咱们回味无穷。我给大家说几个，像这个福星济世，福人福事，乐业生春，乐善乐施，此莲三欠福乐药铺名，他这个药店就叫福乐。这个莲意真的是高妙，文采真的是风流，若这个店主啊，他真的能做到乐善乐施，这不仅是乐业生春，而且由于这个福人福事，还会使其的德业标榜于世。还有什么呢？哎，像这个杏仁、桃仁、白子仁，人中求得，朱砂、神砂、夜明砂，砂中淘金。大家一听就知道，这全是中药，贴这种对联的，那全是中医中药的药店呢，或者是中医的堂口。那么上联中药三味儿，仁字引申为医者，因心怀仁慈之心，具有呢济世治病的高尚医德。下联中药呢三味儿，砂，砂字引申为医者呢应在博大精深的中医学中探讨挖掘更加精深的医药艺术治病救人，可谓是砂里淘金。那么还有大家伙儿呢比较熟悉的一句话，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这一副呢是流传久远应用广泛的药铺联，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药铺的主人呢重义轻利，只要是人健康，我的药卖不出去，上面都有灰尘了，这个药上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呢就与那些唯利是图啊坑害人的奸商，它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啊，每一副这样的帘子它都寓意深远。那现在呢，相信很多的人家可能还保留着贴春联的年俗。我想呢，这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像我们这号年纪的人呢，小的时候呢都参与过，所以呢印象呢都比较深刻。那这个贴完了春联了啊，贴福字了，贴窗花了，全都贴完了。大家伙知道，我刚才说过呀，这是我们小孩们干的事儿，那我们的任务呢也就完成的差不多了。所以呢可以一边玩啊一边等着吃年夜饭拿那个压岁钱了。不过呢在古代的这个药铺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年俗。这第一个呢就是屠苏袋，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药铺啊会做一些屠苏袋来回馈老主顾。什么是屠苏袋呢？就是整一个小布袋，哎，做得挺漂亮啊，花布很漂亮的布，里边装上什么呢？中药材屠苏，然后呢再用五色的线给它扎成四金鱼、同心结子，还有那个百事结结子，用来送给老顾客的宅地。因为古代人呢相信把这个屠苏袋悬挂在门额上，可以呢辟邪气。第二个呢就是拜药王，因为在古代呀几乎所有的药铺里都在清静的这个堂屋或者是诊室或者是书房呢设有神龛供奉药王的神位，有供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的，因为呢他呢被皇帝给封过，也有供古代的名医扁鹊或者是华佗或者是张仲景等人的啊。两侧呢都贴有对联，比如说金针拨开千里雾，妙药扫尽一片云之类。 所以呢，拜药王呢，也是古代药铺在除夕时的一个重要活动之一。一方面呢，就是祈求药王呢，保佑我们这些医者呢，能手到病除，药铺呢兴隆；另外一方面呢，有助于呢，时常提醒自个儿遵循祖师的教诲，努力的呢积德行善。那有朋友说，做完这些是不是可以吃年夜饭了呢？不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了，什么呢？请年。请的不是年呢，是人啊。这请年是家族当中已经逝去的人，这一年当中过年是最好的，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玩好的。那活着的人遇到这些好事的时候，就想到了另一个世界的亲人。年三十的一大早，本家族当中德高望重的一个长辈要把家谱呢请出来挂在墙上，下面还得贴上忠孝啊、重如山呐、深似海之类的对联儿，然后呢这个桌呀、柜上啊摆上贡品，还得摆上这个香炉碗。那么打这天开始到正月十五，前来给老祖宗磕头的人呢是络绎不绝，这期间呢是烟雾缭绕，香火味扑鼻。年三十那天到太阳压山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德高望重的这个长辈，大家伙选出来的，带领各个辈分的男丁开始请年，跟家谱面前烧香磕响头，然后出发，一直到本族的墓地。有的时候呢，选择到村口啊，选择一个僻静之处，燃香下跪烧纸，带头的还在嘴里念念有词，说什么呀？老祖宗啊，回来过年吧！啊，举行这么一个仪式。那么请了年了，回头呢还得送年。程序是不能落的，正常的情况下呢，正月初二他送年了，这个说到呢跟请年呢也差不多啊，还得叮嘱一番，挺逗的，说年节已过呀，老祖宗请回吧。古代的时候啊，这种氛围呢是特别的重，但是到现代呢就少了。请完年之后，大家都知道年夜饭来了，每年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餐。俗话说得好啊，打一千骂一万，三十晚上吃顿饭。这一天无论你在哪儿，无论你隔多远，工作有多忙啊，都得回家吃顿团圆饭。要是实在回不来的，在你的位子上也得留一副碗筷，表示呢和你团聚。那么年夜饭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也叫合家欢啊。这个座位也有讲究啊，年长的坐哪儿啊，年幼的坐哪儿都不能乱。年夜饭的讲究很多呀，还有一个我给大家提个醒，年夜饭当中少不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年糕，一个是鱼。你要知道年夜饭吃年糕的年俗，它是兴于宋代，盛于明代。吃年糕有年年糕的吉祥之意。我小的时候啊，我爸我妈还有我爷爷他们一定要求什么呢？每个人都得上一块年糕。小孩吃年糕来年长高个儿，大人吃年糕来年必高升。那第二样那就是鱼了，过年的时候吃鱼呀、啊、就是年年有余，讨个彩头，好口彩。但是我得跟你说啊，这个鱼你年夜饭还不能把它吃没喽，你得留点，你把当中吃了一个头一个尾你留着，为什么呀？过年呢年年有余啊，对不对？你不能把这个鱼全吃没了。 还有我们古代的这个药铺，它那个招幌要挂鱼。为什么要挂鱼呢？寓意是愈，就是康复的意思。哎，你看看这个中医啊，我们也把鱼呢认为它是吉祥物啊。这个呢挂上去呢，哎，你这个患者来了啊，哎，我给你看病你就愈了，所以呢这个门口也挂鱼啊。但是在古代吃这个鱼啊，一定是鲤鱼，鲤鱼跳龙门嘛，对不对？不过呢，说到这会儿呢，我还是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说几句啊。这个过年呢，咱们有的家庭呢，还得在年前做一盆饭啊，要共过年，叫做什么呢？隔年饭，是年年有剩饭，一年到头啊，吃不完的意思。我相信大家伙呢，可能听了我今天讲的这个年俗啊、年味儿啊等等啊，大家可能也会去按照我说的去做，其实挺有意思的。那么接下来，当午夜交正子的时候，新年的钟声敲响了，咱的春节联欢晚会呢也看完了，是不是？整个中华大地上空爆竹声啊，哎呦，震响天宇。这个放炮竹它也是除夕的年俗之一啊，啊，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的三元时刻，爆竹一响，除夕的热闹的氛围就推到了最高潮。哎，当年我们这些小孩最期待的，哎呦，在那个爆竹光里啊，活蹦乱跳。所以呢，历代的诗人墨客总是以最美好的诗句来赞颂新年的来临。像王安石的《元日诗》，他就描绘了中国人民欢度春节盛大的那种喜庆的情景。这首诗是这么说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袍换旧服。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也把这首诗送给大家，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来继续收听节目。 万事如意。 True.